戴希立啊，点样睇今次嘅选举结果咧？嗱，即系之前咧就譬如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都提到话啊，系要落实爱国者治港，并非搞清一色嘅咁。咁你又点样睇今次个选举结果咧？ 就如果睇翻事后嘅分析咧，我觉得咧就唔同立场嘅人咧就有完全都唔系几同嘅分析。 嗯， 咁我自己大约咧就睇到咧有三类嘅嘅说法。咁第一类咧就系会觉得呢个系落实爱国者治港嘅一个选举制度，亦都系咧系使到香港嗰个选举咧回归理性，同埋咧系可以咧系有机会咧选出一啲咧是为香港解决他的深层次矛盾的一些议员啦，或者特首啦，一个创造了一个好的新的开始，就是这样。 嗯。 那但另一类呢就说你就只是选举委员会就举个例啦，就是那个人数呢就肯定就少过以前很多啦，因为这个制度是完全不同安排的，基本上是以团体那个代表性的。那支持第一種看法的人就覺得團體做代表性的代表性一樣那麼強，而且有均衡參與。但另一類人可能就會從另外兩個角度去看，就從人數和從有沒有一個不同的政治光譜這個角度去看。自不然人數就少了很多，政治光譜又窄了，因為你要愛國者治港，有些已經未選都已經DQ 咗啦，即系咁样，咁所以呢个有第二种想法，就梗系负面嘅睇法啦，即系呢个。咁呢个喺呢两个一头一尾嘅呢个咁样嘅光谱之中咧，我相信亦都有唔少人咧就唔系纠缠咗喺嗰个人数多少或者光谱有几阔嘅问题，而系希望睇到咧选出嚟嗰个选举委员会同埋日后嘅选出嚟嘅特首同埋立法会议员咧。是不是真的做到良政善治，解决到香港一些长期的深层次矛盾。但这件事是未发生的，因为过去呢就你一人一票选出来呢，都社会都有 几大的分化和几多的矛盾。我相信这个要日后看看我们选出来的议员和特首呢，是不是真正能够在这个制度下面呢，是做到良政善治。这个呢我想亦都有相当一部分人系咁睇。 系嗱，要留意咧，就系今次嘅选委会选举咧，系喺呢个完善选举制度底下咧，就系嘅一场选举嚟噶啦。咁而选委会本身嗰个职能咧，吓同埋组成咧，亦都同过往咧系有分别嘅。包括咧就系从即系1200人增加至到1500人，即系虽则咧就最终因为有啲嘅当然委员佢自己跨咗界别，所以其实最终咧就系得出嚟嘅最终嘅选委名单咧就讲紧系1448人啦，吓多咗人啦，首先系多咗人。第二咧，佢個權力嚇，亦都係或者係職責啦嚇，亦都係唔同咗噶。咁以前嘅選委會咧，就係主要係提名同埋選出行政長官啦。咁而家嘅選委會咧，仲會肩負埋咧，就係提名立法會議員嘅候選人啦，同埋咧亦都會選出立法會裏面40席嘅議員。咁所以咧，嚟緊嗰個嘅選委會嘅職責咧，亦都係多咗唔同嘅一啲功能啦。咁嚟緊亦都喺個體制裏面咧，即係多咗一啲嘅角色啦。咁究竟呢啲嘅选委会点样去提名嚟紧立法会嘅参选人呢？又会点样去选出啊？即系嚟紧嘅立法会议员呢？这个都系下一步咧，就大家要关注嘅一个问题。咁至于政党方面咧，如果以政党嘅分法去睇啦，咁见到民建联咧就会攞得比较多嘅议席啦。民建联喺今次嘅选委会嘅选举之中咧，就攞到150几席，而工联会咧就有76席嘅吓。咁大家就会关注啊，其实有啲譬如政党嘅背景嘅人士咧做选委啦，又或者系一啲唔同界别嘅人士做选委，会唔会净系去到提名或者选翻自己所属嘅一啲界别或者团体嘅人做立法会啊？咁 不过民建联同工联会咧，虽然个人数系多咗，不过计个条数，因为你由1000人变咗1500人咧，从比例上佢就冇乜多， 冇乜多，系相约嘅，相约 系相约嘅，系。 好啦，不如呢个时候都开放热线啦，我哋电话系1872311，1872311，欢迎大家就住今次嘅选委会嘅选举结果咧，系打电话嚟发表意见嘅。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9月20日朝早6点， 非常抱歉，今次点票的时间呢是远超出合理预期。 昨日举行的选委会选举点票程序到今朝才完成，选管会主席冯华指由运票箱到点票过程都不理想， 有票站的报表核实工作呢发现有很多不相符的地方，以致呢点票的程序呢是有多次的停顿，有些呢就是填错格啊，或者是有些日子的错误啊，初步掌握是因填错一些不影响你去数票的地方。 中午12点，海洋公园水上乐园举行开幕仪式，明日开始会开放给公众入场。海洋公园主席刘明伟： 水上乐园开幕对海洋公园意义重大，是公园转型的第一个重点项目，亦都标志着海洋公园会在港岛南发展担当重要的推动角色。我期望南区会变得更有特色，同时发挥更大的经济潜力。 下午4点，警方国安处拘捕组织研学思政三个成员，指他们涉嫌串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警方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 我们亦都是搜查了几个的处所，在入面呢我们是找到一些很多他们开街站的用品、刊物、传单、一些的电脑啊和电话等的，而且亦都找到一大批呢就是可以送往惩教处的处所一些认可的物品。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嘅就系选委会选举咧，就系结束咗啦。大家点睇呢个结果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嗱，戴希立就稍后亦都要同大家倾下咧。今次嗰个点票过程咧，都有啲唔顺利嘅地方啊。咁都可能一阵间要同唔同嘅嘉宾去到讨论下。不如呢个时候咧，我都同一位嘉宾倾下先啦。就系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啊，叶国谦你好。 你好，两位。 今次就有4300多人系投咗票啦，咁投票率就接近九成嘅。你自己点样睇今次嗰个投票人数呢？ 我同投票率嚟讲就好高噶啦，咁呢点系即系有啲仲系有两个界别，好似100%、100%。 三个添啊，吓。 三个 系分别系法律界啦、科技创新界同埋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愿景界嘅三个界别。 咁當然咧，從人數咧就同過往嘅選舉委員會嘅選舉嘅人數，咁相對咧就即係當然係少得好多啦。啊，呢個又係事實啊。咁但係今次嘅選委會咧，佢本身就係以團體或者係機構代表作為以個為主嘅嚇。咁呢點上面咧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嚇。咁呢個改變當然有領先。即係如果你話用翻佢又係一個團體或者機構咁代表，佢本身就代表咗好多人㗎啦，咁所以呢個你用咁樣的方式咧，咁我覺得要參與上面又唔能夠話即係單從一個投票人數，咁但係肯定咧就我覺得喺今次嘅選委會嘅投票裏邊咧，佢各階層嘅代表性咧係強嘅，係即係確實來自各方各面嚇，咁。整個選舉咧，我覺得大家睇到噶啦，因為依一個係喺嚟緊完善選舉制度呢、這個確立咗之後，呢、這個係第一個嘅選舉啊。咁呢個選舉咧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呢、這個亦影響到嚟緊嘅12月19日嘅立法會選舉啦，3月27日嘅呢個行政長官嘅選舉啦，呢啲都係咧即係喺呢個頭開得好唔好，或者係咪能夠選出？真正能夠為香港服務、為人民服務、為人民服務嘅人嚟講，呢、這個好重要啦嚇。咁成個嘅選舉過程之中咧，我覺得亦係體現到佢哋都係以一種比較理性啊，大家嚟講都係以翻自己嘅界別代表界別嘅嗰個思路上面去投票啦。 叶国谦点样睇咧？即系之前，譬如夏宝龙主任都话，今次嘅选举制度唔系要搞清一色啊。你觉得而家嗰个选举结果系咪体现到呢件事咧？ 其实，咩叫清一色啦？如果系将一啲或者系政见不同啊，或者系又从政治上划分咧，我觉得喺呢点上咧。可能有啲人嘅睇法，喂，咁好似全部都係叫做建制派喎咁樣。但係咧，即係你要睇翻現在我哋選一個嘅選舉咧， 是一個治港的，是要是一個即是領導緊或者是對香港將來整體發展上面他們要有所貢獻的人、啊、就絕對不是話就是這個之前大家看到啊黑暴時期或者是之前的立法會大家見到的聯選過內會主席都要大半年都選不到，開新會來講又即係史料都出埋嚟嗰類，呢啲嚟講咧，根本佢就提出，現在呢個整體結合到個完善選舉制度之中，就係要選出係愛國者治港嘅人。咁愛國者嚟講咧，嗱呢個就係已經如果從政治層面上面咧，佢睇啦，咁你反對政府嗰啲一定入唔到嚟啊。咁你啊呢個係咪就係即係清一色嘅問題？但係如果你從翻喺代表性上面去看咧，喺香港社會上面各種包括專業好、包括商界好、包括基層好，呢啲都係有佢本身除咗喺個即係叫做愛國者之外，佢本身真係有各種嘅利益、各種嘅階層、各種佢自己嘅需求要求嘅嘢。咁呢個咧，從呢一個咁嘅理解咧，我對而今次咧就決定肯定唔係清一色嘅咧。 叶国轩啊，我哋有一个问题咧，即系觉得大家试下去预测下，即系世界上边咧就冇一种制度咧永远叫做最完美嘅。咁我哋过去咧就行咗咧乜嘢就步向乜嘢都叫做一人一票啊。咁就结果香港就出现咗一个好政治化嘅一个两极化嘅一种情况，亦都出现过咧有啲即系。你頭先講嘅黑暴啊，或者倡議個香港獨立啊咁樣嘅一啲候選人啊，咁所以中央就提出咗咧，就愛國者治港咧就 set 咗一條紅線，咁喺呢條紅線以上咧，咁當然嗰個政治光譜就窄咗。不過你頭先講咧，就嗰啲團體嘅代表性由精英一路到基層咧，嗰個均衡性可能都會多咗。不過我就想做一個預測咧，就係經過今次。假設我哋三次選舉都順利進行啦，其實會唔會有一日咧，就其實好多制度都係咁嘅，即係好似個鐘擺咁，喺一邊一擺咗去另一邊。但係佢如果經過一個比較即係大家冷靜咗落嚟啦，睇到個制度嗰個結果係引致到係咪良政善治等等，同埋仲有一樣嘢咧，就啲市民會覺得關唔關佢事，即係嗰個選舉啊。咁如果從呢個角度去睇咧，你估計咧日後嘅發展咧，會唔會又擺翻去咧，係多啲唔同政治光譜嘅人，或者咧係唔同想法嘅選民咧，係可以參與到一個選舉咧？即係你估計會唔會有呢個可能性咧？ 但係嗱，我覺得呢點係會有可能性。確實今次咧係一個鐘擺效應嘅嘅一個擺動，呢個擺動咧係因為之前咧確實令到香港本身嘅經濟民生都一個大嘅停頓同埋法治受到破壞，因此呢個中央出手而令至到喺整個政治體制上，但大家都睇到啦，先就由國安法穩定咗整體社會，現在就從一個完善選舉制度去喺上層上面喺個上層建築。我哋講嘅上面咧，去保障到、保證到愛國者真真正正係能夠係有即係、就是、去治理香港。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政治光譜咧就一定係偏，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偏離。咁而喺政治光譜上，我個人覺得咧係亦係應該要吸納多方面嘅，但係呢個基調都係一定要你要認同。或者係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呢個外國一國，一定對一國兩制嘅一國有一個認識。但係你可以有不同嘅各方面嘅追求，譬如包括話對民主嘅追求啊，對公平正義啊等等呢啲嚟講，我覺得呢啲都係即係係必須具備嘅嚇。咁、所以你話會唔會呢個擺咗之後，跟住來會擺翻偏再另一邊咧？我覺得呢個一定都會有。而呢點咧，亦係睇住香港本身係咪能夠喺整體發展上面都能夠達到均衡，即係呢個參與。如果能夠做到咁樣咧，呢、這個鐘擺嘅效應咧，我覺得係必然會出現。而市民嚟講，亦係即係我覺得香港市民嚟講，亦係好聰明嘅嚇，佢亦係

言不盡，風不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主持陸宇光、大希臘。 歡迎大家收聽自由風，自由風。現在談的就是選委會的分組界別的選舉，大希臘，我們剛才都訪問了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也看回其實不少的評論，譬如是來自港澳辦和中聯辦，都是說到說今次選委會的選舉順利舉行是有利於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這個港澳辦的評論。中聯辦就形容今次是立下了愛國者治港、反中亂港者出局的政治規範，這個都相信是很多的不同界別的評論都是出來的一些評論。但是看回不同的界別，今次就有13個界別是有競爭的，當然就有些界別就競爭得激烈一些，有些就少一點。比如比較多競爭的界別就是講緊社會福利界和醫學及衛生服務界，社福界就23人爭12席，醫學及衛生服務界就24人爭14席。那怎樣看這些不同界別的一些情況呢？譬如說戴希臘，你自己是一位資深的教育界人士，又怎樣看教育界的選舉結果呢？ 我覺得咧就今次唔係好多人去評論教育界，一般評論就淨係集中喺佢好似投票率最低得84%，即係呢個咁樣嘅評論。我就反為咧覺得教育界嘅選舉結果咧好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首先講一講咧，嗱，今次教育界咧就係有14個人爭13席嘅嚇，咁其中13席咧都係有一個嘅名單咧就係協調參選，咁結果呢13人嘅名單咧都係全數勝出嘅，就係嚟自教育專業聯盟嘅嚇。 係嗱，其實我覺得你有幾個值得留意，點解我特別唔係因為我哋係教育界，所以我先特別留意教育界，因為其實今次投票嘅人咧就4000幾人啦。淨係教育界咧，今次咧可以去投票嘅咧，就有1750，差唔多咧係40%嘅，即係40% 咁滯嘅。咁即係話咧，如果我哋從雖然人數少咗好多啦，如果就係從人數嘅比例嚟講咧，教育界可以投票嘅團體選民咧係壓倒性咁多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如果睇一下教育界佢嗰、那個選出嚟嘅結果咧，其實都有啲值得我哋去參考嘅，因為過去咧有教協參加嘅時候咧，就教協都係一路都係贏曬成個選舉啦。咁今次第一次係冇教協派代表出嚟啦。咁其實有好多可能性會出現嘅。第一咧就係雖然我哋今次如果喺教界嘅團體選民咧，就用一校一票，一校一票即係話咧中學、小學、幼稚園咧，每一間學校都可以有一票。咁當然，依票點走出嚟咧，就由翻學校，應該大部分都由佢哋嘅校董會去決定由邊個去投，可能由校監去投啦，或者可能由校長去投啦，諸如此類啦。係。咁但係呢個咧，其實都係某種程度上係一團體一票而冇篩選嘅。 嗯。 冇篩選嘅情況下邊，嗱嘅結果嘅情況係點咧？大約有2000個機構咧，就唔係全部都去登記做團體選民嘅，有啲冇登記嘅，咁啊所以登記咗嘅就1750啫。 係。 咁呢個第一個得意嘅現象啦。咁點解會有一啲人佢唔去登記咧？咁第二個咧就1750，又唔係個個琴日都有去投票嘅，就得84%，即係84%都好高啊。但係咧就相對於其他界別咧，佢有。是最低的，即是相對，因為很多都近90%或者90%以上的。是。那第三呢，就當選的人呢，那13連線的13位呢， 是。 最高和最低是相差100票到，就是1000到1000票左右。 嗯，最高就1123票。 是的，就是100票左右而已。 是，最低就應該是1003票。 是的，是的。咁你嗰个有一位独立嘅咧就输咗啦，但佢都有400多票啊。咁呢个咧就我觉得咧系好值得睇下呢个咁样嘅情况咧，会唔会将来喺立法会选举咧？因为投票选举一人一票嘅，即系嗰时教育界就系、是、究竟会唔会咧系出现一啲 啟示啦。 OK， 好啦，跟住咧就即係請多謝你講咗呢個教育界嘅選委會界別分組嘅選舉嘅情況啦。咁呢個時候都講一講社福界啦。頭先都講啦，社福界係競爭比較激烈嘅嚇，咁有23人爭12席啦嚇。咁亦都見到咧，就係、是、今次咧亦都係改新嘅選舉制度底下咧，咁啊本身咧社福界咧本身係有60席嘅，咁而家係30席啦。咁亦都咧見到今次社福界咧嗰個嘅當選人之中咧，都好似有唔同嚟自唔同嘅背景同光谱嘅人士咁。咁点样理解今次嘅选举结果咧？嗱，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选委会社福界嘅当选人余秀珠同我哋倾下啦。余秀珠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好。 系点样睇今次嘅选举结果？头先就话即系有唔同嘅光谱嘅人士组成啦。咁其中咧就讲紧咧有需要选咧系13席嘅吓，呢、這个。选十二席嘅呢个社福界啦，咁结果咧就有一个嘅十人嘅被视为建制派嘅参选名单啦，社福添动力咧，佢哋十个人咧有七人当选吓，呢个系社福添动力嘅当选啦。咁而另外咧，亦都有一位嘅人士咧就被视为非建制派咧，亦都系当选嘅咁。咁嚟你自己咧就属于即系非常之资深嘅社福界嘅人士啦，你点样睇而家呢个嘅社福界嘅选委嘅当选嘅组成咧？ 其实我觉得社福界咧，无论你系乜嘢嘅背景政治取向咧，其实我哋都系嘅宗旨都系要为弱势社群去争取权益或者提升佢嗰个福祉啊嘛。咁嘅时候咧，就唔好理佢系咪建制啊，定系泛民啦，定系咩派啦。咁既然系有唔同嘅光谱嘅人喺度咧，呢、這个我谂唔系净系指政治取向，而系我哋系嚟自唔同嘅阶层添啊。过往咧选呢啲嘅选委啊，就好似有少少似选工会咁噶，个个都系社工选翻社工，大家都系讲紧社工专业嘅嘢。但系今次你睇翻咧，系真系有广泛嘅代表性，即系话我哋有机构嘅老总啦，机构嘅领导人啦，会长啊、主席啦，亦都有前线社工啦，亦都有教育界，即系社工教育嘅人士啦，咁系阔咗好多嘅，变咗我哋嗰、那个。坐埋一齊傾嘅話咧，將來咧可以考慮咧就闊好多啦，就唔係淨係社工專業一個嘅嗰、那個呢一、這個界別嘅一啲嘅理由或者福祉，而係要考慮整個服務呢、這個服務存在嘅時候需要有啲乜嘢嘅配套，我哋要有唔同嘅層次嘅人都喺度，包括埋領導，包括埋管理，包括埋使用者都應該係包括埋喺入邊，所以我覺得今次呢個咁嘅組合咧。是比過往咧，係可以講係有廣泛代表性，亦都係代表到好多有需要嘅人嘅。 咁嚟緊，譬如都講到話，可能都嚟自唔同背景、唔同職份啊嘅人士做到今次社福界嘅選委啦，有冇一齊可以合作溝通嘅空間？ 有，當然有啦，因為我自己本身係社工，其實社工嘅訓練咧就唔係講你咩政治取向先至提供服務噶嘛。我唔相信有边一个政治取向系不需要向我哋嘅受助人提供专业嘅社工服务，所以既然系大家都有共同嘅理念嘅时候咧，就应该坐低，觉得我哋嗰个服务应该系点样去改善或者系增加或者系减少，就唔系应该睇你系咩颜色，我先俾咩服务你。所以我覺得是應該一定有得傾的，有得討論的，不會沒有的。 OK， 所以想問你呢，即上屆的選委呢是社福界呢有60席的，現在今次新的選舉制度底下呢就30席，你覺得對於社福界在選委裡面的影響力有沒有影響？ 我覺得數目不是最重要的，就算如果你不是為我們的受助人，為弱勢社群去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的話，俾你3000席都冇用嘅，你选出嚟嘅系咩人呢？我哋而家希望话，我哋呢30个人能够同其他1000几个选委一齐去商量，睇下点样拣出一个系真系为香港做实事、为香港嘅将来着想、为我哋弱势社群去投资多啲嘅福利嗰啲咁嘅立法会议员，同埋我哋将来嗰个特首啊嘛。所以我觉得系数目唔系一个最大嘅问题。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有共识先得。 余秀珠，首先我恭喜你先啦，恭喜你两个一个当选啦，第二你啊票后喎。咁头先即系你系最高票数嘅。嗱，我咧就我正话你一路讲咧，我就觉得呢个系一个几得意嘅情况，就系话。 即係喺一個即係社工都，我相信意識形態各方面都有不同啦。但咧就出現咗你係最高票，同埋頭先講咧就有人一個名單，有啲咧就個名單有啲人又當選唔到喎，有另一啲人又當選到喎。咁但係你咧就好有信心咧，就話咧你哋係可以達成共識嘅，同埋如果你哋能夠係針對你哋嘅服務對象去做嘢咧，係可以求同存異嘅。咁我想問下你啦，你咁有信心啊？咁日後你哋點樣去組織起嚟去做呢件事咧？ 其實我過去都坐過好多唔同嘅政府嘅委員會啦，同埋我真係嚟自基層，我自己亦都係一個受助者。去到我而家提供服務，我經歷咗唔同嘅身份，我有唔同嘅感受。我相信憑呢啲咧，我可以係說服其他嘅選委同我一齊坐低，睇下我哋可以點樣做多啲嘢，去真係要揀出一啲為我哋弱勢社去着想嘅立法會議員同埋特首咯。我相信大家嘅心都一樣啊。看看怎樣去凝聚他，去用這個心不忘初心去做好我們的服務而已。 是余秀珠都想问埋你咧，关于今次选举个选举工程啦。嗱，因为咧就系过往嘅选委会嘅界别选举咧，系咁系有个人票啦吓。咁今次咧就系主要都系团体票吓，即系都净系净系得团体票。咁啊，144个嘅团体票嘅咁。咁对于你哋嘅选举工程嚟讲，系有咩唔同咧？同上以前比 系有唔同噶，因为过往咧我哋差唔多就系集中响社工揸住社工牌嗰啲社工嗰度噶。就跟機構去敲門啊咁啊！今次咧就係、是、有唔同嘅層次啦，唔同嘅身份啊，即有啲係機構嘅主席會長，有啲係婦女會嘅會長，咁有啲都有一把年紀做咗幾十年嘅，咁亦都有啲係新近嘅，有啲係慈善團體之如此類。我哋有啲我哋唔識噶，或者佢亦都唔會識得我哋。既然你話大嗰啲機構嘅年年嘅主席都換人嘅，咁變咧我哋真係要。自己除咗自己去可以敲門就敲門，可以電話就電話之外，要找朋友去推薦咯。有邊啲朋友識得佢哋啊？咁唯有係靠呢啲嘅朋友去推薦，同埋將過去我做過嘅嘢俾佢哋知道翻。我係實實在在係為咗弱勢社群做事嘅，腳踏實地，等佢哋知道翻佢哋想揀一個咩人，佢將來揀一啲立法會議員同埋特首咧咁。 好，咁啊，时间关系，同你倾到呢度先啊，多谢你吓。咁啊，余秀珠咧就系今次嘅选委会社福界嘅当选人嚟噶。 即系我都希望咧，余秀珠讲嗰样嘢咧，系喺新制度里边走出一条新嘅风尚出嚟。 系、嗯。嗱，跟住落嚟咧，我想倾下咧，今次关于点票嘅一啲情况出现咗啦。嗱，因为咧，今次咧由结束投票嗱，即系寻日个投票咧就去到傍晚嘅6点啦。咁但系咧就系嗰个嘅结束投票，直到完成点票咧，系花咗14个小时啊。咁选管会主席冯华都承认咧个时间系远超合理嘅预期啊。咁都对于呢样嘢咧系非常抱歉嘅。咁但系睇翻啲细节啦，咁其实阿冯华都讲到话咧，个运送票箱同埋点票过程唔理想啊。咁初步了解咧，都有啲嘅职员喺执行点票程序嘅时候唔够灵活，欠弹性啦。有问题嘅时候咧，都冇即时咁寻求协助，亦都提到咧用机器点算嘅期间咧出现一啲卡纸嘅问题吓 ，jam 纸嘅问题，咁去到凌晨4点先至咧出现咧，即系呢个卡纸嘅问题啦。咁而咧亦都出现过咧，就系中间有出现过系，譬如填报表嘅问题啦，包括系填错格啊、日子有错啊等等。咁呢啲咧系一啲嘅票站嘅报表核实工作咧出现有问题嘅地方，咁导致点票咧要多次停顿。咁亦都导致咧某啲嘅界别啦，咁佢哋都比较迟咧，去到今日咧清晨先至出结果。咁就包括咧，就系我而家要访问呢一位啦，就系佢系嚟自咧选委会新界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同地区防火委员会嘅当选人，佢系黄碧娇啊。黄碧娇你好， 系啊，你好啊，刘生系。 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几点先至知道咧？你哋界别嘅选举结果咧？ 我哋大概系6点，今朝早6点咁上下啦，知道啦，系啊。 系咁你哋系通宵去到等候呢个结果系咪啊？ 都是的，因为今次那个选举投票呢就提早，即是比以前就好早结束的，6点钟结束啦。咁於是就我哋都諗緊，其实都是我个界别啦，都是即是800多人投票嘅啫，即是700咁上下啦咁。咁啊諗住啊都应该是可以会喺12点前完成啊咁。 咁所以咪去到会展嗰度等嗰个点票咯。 嗯， 系啊。 你哋理解发生咗咩事咧？ 嗱，我哋咧入到去咧，见到就佢哋咧喺嗰啲嘅步骤里边咧系太多好复杂啊！嗰个流程啊，点票嘅流程。首先咧，佢就有好多张台。咁第一张台咧就我就集中去睇我哋沙田大会堂嗰个票站啦。咁佢个票站咧就已经系翻咗嚟噶啦。咁就开晒啲票嘅。咁开晒啲票，由于一个票箱咧，佢系有好多不同嘅界别投落去噶。咁首先咧，佢哋就要咧要点嗰个数啦，睇下咧票箱嘅数同我哋投票嘅人数啱唔啱啊？咁第一就啱啦。咁啱咗之后咧，佢就要分啦，就要将佢嗰个嘅界别就分开佢啦。咁喺呢度咧已经系好耐啦，已经系去到嗱，佢个票箱七点钟翻去。咁我哋就大概係即係接近八点入去睇，咁去到夜晚大概係十点钟到啦，我都仲见緊係呢一张台，即係仲见緊係嗰张台分嘅。 未开始点票係咪？ 未开始点票。其实点票係好快，点票係去到今朝呢四点钟嘅，四点后先点票嘅。 OK。 之前嗰啲呢我哋睇到呢其中一张台呢，第一张台係咁啦，跟住就第一张台完成咗喇，好啦，跟住就再搬去第二张台。咁佢搬去第二张台呢，第二张台就开始呢完全係属于我哋新界地区委员会嗰个界别嘅。咁佢就再将佢呢每一个嘅封套，佢嗰个系呢金黄色嘅封套嚟嘅。咁就入住一张呢系大过 A4 纸嘅选票。咁其实你大过 A4 纸嘅选票入落去嗰个封套度，你一掹你一定系知道咧，封套里边仲有冇夹住张纸嘅？你第一步骤咧，你已经系做咗噶啦。咁我都唔明白咧，佢将佢掹咗嗰张纸之后，跟住将个封套咧就放埋一边。好啦，咁佢掹完咯，咁我又再翻转头睇啦。哇！我又再见到咧，嗱，绿色背心嘅人佢就会点嗰啲嘅选票啱唔啱嘅数，跟住点完之后就全部都唔喐噶啦。咁跟住就再有一个咧就黄色背心嘅。就行埋落去，呢、這个黄色嘅背心嘅人咧，佢就负责咧点黄色嗰个封套嘅。其实那个封套已经系掹晒嗰啲选票出嚟，咁我见住佢咧，系逐个逐个套咧举高佢啦，跟住用只手打开佢啦，睇下入边有冇摄住纸啦。咁你我哋嗰个系属于系多比较多人投票嘅，七百几份、哦，我见住佢咧又冇人帮手嘅喺嗰下，其他绿色衫。绿色背心嘅人全部系停晒，只有一个黄色背心嘅人企喺呢张台就做呢个动作，咁啊都好耐噶啦，我谂都有成个钟头噶啦。咁跟住好啦，跟住又再翻嚟啦，就仲未曾轮到我哋新界嗰个嘅票数咯。其实我哋嗰个时候已经系开始有啲攰啦。 嗯。 咁我自己就即系去搵啲嘢食啦咁。 嗯。 咁如果你都有聽到，即係今朝電台我都有講，其實我哋冇諗到你係咁長噶嘛時間。 明 白。咁到我哋嚟。 今次咧，即係好多人啊評論就話呢個選舉制度就新嘅制度落實成功啦，但咧就好似好多人就話呢個點票制度咧就好唔成功。 未完善係嘛？ 不，其實仲有一個唔係淨係點票制度，好多人咧就開初仲唔記得咗咧，仲有一個投票嗰度開咗朝頭早好似又排好耐。咁咧就有啲唔知道自己冇份投嘅，走咗去排隊諗住投，就我即係牽涉到好多嗰啲宣傳嘅問題。我相信仲有後邊嘅立法會同行政長官嘅選舉咧，如果呢個點票同埋投票呢兩樣嘢咧唔做得足咧，我覺得後邊亂起上嚟都幾麻煩。我睇會唔會咧？ 嗱、嗯，佢嗰個投票咧，投票我就可以比較一下嘅。當然，即係比起咧2019年真係好咗好多啦。2019年是完全是一个处理起我觉得是冇良心的投票的轮候咯。我见我们的老人家是孭住个尿袋啊，孭住的机落来投票，他都会是压你排长龙，继续排长龙，排完之后上返楼再落来都是排。我们怎样出面都不会帮手，但是今次就不是啦。今次他有一个特别队伍呢，反而呢 ,70 岁以上那些呢 是很快脆的，15分鐘呢 okay, 就已經是可以處理好的了。 OK, 好，時間關係跟黃碧嬌談到這裡先，他是選委會的新界分區委員會等等的當選人來的。其實我們都邀請過選舉事務處接受訪問的，不過就未能夠安排，只是說是他們有個聲明，就是說選舉事務處是會作出詳細的檢討，以期改善整個運作流程的。聽聽6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北假山花园，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咁至于较早前咧，港岛司徒拔道近东山台嘅意外事故已经清场，就是、近纪元嗰度咧意外事故清场，封路重开。咁但一带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而家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嘅车龙排到近南丰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的车龙就排到浙江街。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美元 1.369， 欧元对美元 1.172，澳元兑美元 0.72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703， 港金报16280元，比实收市跌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9.35美元，卖出1760.15美元。港汇指数101.5，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同埋意外事故先啦。咁啊，龙翔道去荃湾喺北假山花园同埋星辉豪庭段，较早前都分别有意外事故。近住星辉豪庭嘅意外事故就清咗场，不过北假山花园对开咧就仲系一带系挤塞嘅。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伟业街的龙尾就排到去常月道，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彩虹交汇处一带咧，都是车多行车缓慢嘅。咁而龙翔道去观塘在蒲岗村道对开咧，亦都系发生过意外事故啊。虽然意外亦都系清咗场啦，咁但系龙尾就好长啊，去到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而家龙翔道同埋呈祥道来往方向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行太子道嗰边会好啲啲，咁但系太子道近住九龙城段咧，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啦。而近住呢一个太子道东油站嗰段嘅太子道东咧，而家来往方向亦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噶。不过比相对嚟讲咧，比龙翔道、呈祥道就好少少啦。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里面，慢线来湾仔的支路都是多车的。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就去到马坑涌道，龙尾都很长的。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龙尾近电话机楼。港岛路面方面，咁而家呢中环嘅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顺德中心一带多车嘅。慢车嘅龙尾去到下角道近住海富中心啊。湾仔司徒拔道下行，咁啊近住皇后大道东多车啦，龙尾去到东山台。而皇后大道东东行线去跑马地方向都系多车嘅，慢车嘅龙尾去到船街。九龙路面方面咧，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带仍然系多车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亚皆老街系大角咀方向，西洋菜南街去到窝打路道嗰段咧，亦都系多车。至于新界啦，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清泉交汇处一带多车啦，龙尾就去到丽景。沙田嗰边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咧，就近住马场嗰段多车嘅。去上水粉岭方向咧，沙田市中心段一路去到美松苑段，亦都系多车。西贡嗰边啊，西贡公路而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至大涌口段，亦都系交通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时间来到傍晚的六点四十三分，继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和戴希立在这里。戴希立在这一节的时间想跟大家谈谈关于职工盟的事。职工盟就昨日宣布了会启动解散的程序，接下来还有一个的步骤，就是下个月的三号要召开特别会员大会去到表决。咁點解會去到決定啟動呢個解散程序呢？咁佢哋嘅主席黃雅元呢，尋日就開記者會就交代呢解散嘅原因啦，就話呢近嗰兩個禮拜都有啲成員收到訊息，就感受到如果職工盟繼續運作落去嘅話呢，會令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脅。咁所以呢就亦都話啦，就同好多嘅市民講話，即係職工盟撐唔到落去啦。咁其實呢，而家呢個職工盟呢就啟動解散啦，咁但其實嗰個影響呢都係唔少㗎，因為呢而家職工盟呢個屬會呢就有即係接近100个啦，咁另外呢個會員人數呢都有14万几㗎，咁涵蓋呢就唔同行業嘅一啲嘅職工會。咁雖然呢就黃乃元都話啦，就算職工盟解散呢，其他屬會呢都仍然存在，不過呢再處理呢啲公運嘅個案嘅時候呢，就唔會再得到職工盟嘅支援啦，呢個第一啦。第二呢就係其實嚟緊職工盟解散之後啦，咁其實呢都仲有呢，譬如佢哋提供緊唔少嘅培訓課程，包括呢就喺呢個嘅再培訓局底下嘅一啲培訓課程呢，亦都因為職工盟解散呢會受到影響㗎。咁职工盟都讲到话咧，就唔会再收新嘅学生啦。预计咧就会系十月底之前咧就会完成而家现有嘅一啲课程咁样噶吓。咁戴希立点样睇咧？职工盟终于即系走到解散嘅呢一步啦。咁都其实都计好多公民团体之后咧，亦都系有另一个嘅团体咧吓，都选决定咧系要解散啦。 我咧就觉得，今次職工盟嗰個解散咧，有部分就有啲似教協嗰個解散嗰個過程，因為咧就佢哋都係建議就解散，然後跟住咧就要開會員大會要通過先算數嘅。咁當然會員大會都有一定嘅要求，但係佢哋都有啲唔同咧。就我諗教協解散咧，就佢哋要主要考慮咧，就係一就係佢哋啲聘請的員工怎樣遣散的問題，第二呢就是剩下的錢怎樣處理。但職工盟呢，我相信他們現在要主要解決類似的問題，我相信沒有教協那麼多的，但他反而有一個問題呢，就是因為有很多培訓課程由他主辦，那些學員究竟何去何從呢？還有那些培訓課程究竟有沒有人接手呢？我想這個問題呢可能在職工盟嚟講就比較大啲。 係，嗱睇翻咧，即係都傳媒報道啦。咁其實都佢哋職工盟嘅一啲培訓中心咧，都係講話而家係有15个上堂地點啦，10个報名中心啦，提供緊咧就係超過200项嘅課程噶。亦都其實佢本身有唔少嘅職員啦，有大約係140名嘅員工，同埋過100名兼職嘅導師噶。咁近1000人咧上緊堂噶。咁究竟呢啲嘅學生嚇，咁佢哋嘅何去何從咧嚇？係咪有其他嘅工會可以接手咧？呢個都係值得大家關注。好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咁如果大家对于职工盟决定启动解散程序有咩意见咧，欢迎打嚟啦。又或者大家可能系亦都系曾经系得到过职工盟嘅支援啦，或者系上紧佢哋嘅培训课程。咁对于今次职工盟都决定启动解散程序，有咩意见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戴希立，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职工盟培训中心嘅副行政总监李海啊。李海你好， 系你好，你好， 李生你好，系， 可唔可以讲下而家你哋培训中心个情况系点？如果即系职工盟系要解散嘅话，咁其实系会有影响几大咧？ 其实我哋本身已经即系一路都最主要嗰个营运紧嘅课程就系即系再培训局嘅课程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已经由上个礼拜五开始咧，即时停止收新同埋再开办新嘅即系 ELB 嘅课程咁样啦。咁希望将个影响减到最细啦。咁同時其實我哋仍然有大約1000名學員而家讀緊即係職工盟舉辦嘅 ERB 課程啦。咁我哋都其實已經辛苦啲同事同埋啲導師呢陸續調整緊嗰個課程時間表，咁就希望可以盡快喺即係陸陸續續9月 到十月尾前是可以完成晒整个课程，令到啲学员可以尽快毕业啦，重投呢个就业市场咯。咁 即系现有嘅课程就会去到十月尾就会结束晒佢，系咪啊？ 陆陆续续啦，因为有啲系九月尾，跟十月头啊，十月中咁样陆陆续续完啦。希望我哋最希望最后系十月尾就完得晒所有现时我哋上咗开咗班嘅课程咁样咯。 ERB 系同意噶系咪？ 我哋同佢協調過，係佢都盡量即係都希望我哋盡快完成啦。咁我哋就喺大家商定嗰個大約嘅時間表內，希望做到呢樣嘢啦。 係，可唔可以講下你哋即係提供課程嘅係種類有幾多啦？嚇，數目有幾多啦？或者係一啲你哋有幾多個一啲嘅上堂嘅地方啊？提供緊啲乜嘢嘅協助俾呢啲嘅學員嘅咧？ 其实而家我哋大约总数，如果讲紧我哋全部可以即系开办嘅课程超过200多个嘅，咁主力都系一啲就即系同职业技能有关嘅课程啦，包括咗即系健康护理啊、饮食啊、机电啊、建筑类啊、各种各样一啲同职业相关嘅培训课程，我哋都差唔多系有涵盖嘅。咁我哋大约而家有15个培训中心啦，咁所以即系嚟紧其实。都即系都要同好多学员讲声唔好意思，就真系会做到造成一啲影响，对于即系有兴趣透过我哋嘅服务去接受一啲职业培训咁样咯，系啊。 你哋本身同再培训局嗰个嘅合作关系系点样噶？ 咁我哋系再培训局嘅一个即系叫做。行宪下边可以营办再培训局课程嘅一个即系机构咁样咯。咁所以变咗再培训局嘅课程，我哋都可以有资格去即系去参与同埋去即系开办咁样咯。如果系经过佢哋批准嘅话， 系咁有冇收到即系再培训局嘅啲资助咁样嘅咧？ 咁佢再培训局对于机构系会有一个营办费用，同埋俾学员都有一个营办嘅津贴咁样，即系俾学员一个培训津贴咁样咯。系啊。 剛才聽你講話，即係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技能嘅課程啦。咁但係即係你哋提供嘅培訓課程係咪都有啲可能係淨係得你哋可以提供啊？即係譬如話係啲學員要去到轉課程，或者係去繼續咧就係即係進修相關嘅培訓課程，咁可能咧就其他機構未必俾到佢。有冇啲咁樣嘅例子？ 有啊，其實我哋都係其中一個即係再培訓局入面比較叫做都會開發課程嗰方面都係比較都著力嘅一個機構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基本上每年都有攞再培訓局嘅其中一個即係課程開發大獎咁樣嘅。咁其實包括咗即係如果就咁即係即時講，就係涉及到例如一啲比較獨特啲嘅課程啦，例如輪椅維修員嘅一啲訓練課程啦。太阳能板安装嘅一个技工课程啦，咁同埋即系都好多好多一啲同少数族类相关嘅一啲嘅课程，咁呢啲课程都系我哋独家提供俾学员嘅，咁所以变咗咧呢一类嘅即系课程，如果我哋即系做唔到啦，咁暂时应该未有其他机构可以承接到咯，系啊， 嗯， 我想问一问咧，即系如果有啲真系地地。在十月底之前完成不到，你哋有仲有冇一啲即系所谓紧急嘅计划，或者系同其他机构商讨咧，系可以帮你哋去接驳完成埋其他嘅课程，使到啲学员唔会话半途而废 啊？嗯，明白。其实我呢度我哋一路 keep 住，即系一路保持住同再培训局嘅沟通，同埋希望大家互相配合。咁最大希望系可以即系喺我哋度完整整完成晒啲课程，都唔好令到啲学员太多即系其他嘅即系顾虑咁样啦。咁如果好似头先主持人话斋，真系有一啲课程喺个时间上边配合唔到咧，咁我哋希望同再培训局 keep 保持联系，就系睇下有冇其他机构系可以承接到咯。咁呢个都系我哋同再培训局一路有一个共识咁样嘅。 系咁啊，早两日啦，咁啊，劳福局局长罗志光咧都出席电台节目嘅时候咧，都讲到话咧系当局系正循紧三个方面去到应对嘅。咁例如话系啲课程就嚟结业，就俾职工盟尽快完成佢啦。如果未能够短期内完成咧，就建议再由其他嘅培训单位去到接手相关嘅课程，又或者咧系终止整个嘅培训课程。咁但我想问，即系而家呢啲嘅商讨咧系开始咗未咧？即譬如话有啲课程系有冇可能系俾其他机构去接手？咁呢个沟通工作其实开始咗未咧？ 其實一路 keep 住保持住溝通嘅，咁但係具體嘅方案就有待我哋再同再培訓局磋商之後再先至再公布出嚟啦。咁而家呢一刻未有最後嗰個結論嘅，係啦。 嗯，咁其實有冇同啲學員都溝通過？佢哋當知道職工盟決定啟動解散嘅時候，其實佢哋個反應係點樣？ 其實我哋都喺尋日嗰個記者招待會之後，今日已經陸陸續續向學員啦，同埋啲導師都發出咗我哋嗰、那個即係信息啦。咁都同學仔都已經知悉㗎啦，即係呢一個我哋嚟緊係會即係、希望同學仔配合翻，因為有啲時間表係要調節嘅，頭先都提過。咁所以變咗即係都希望同學仔體諒啦，特別係可能有機會係禮拜六日都要加緊課程嘅，咁個即係同學仔都辛苦。都非常明白，希望他们体谅。同学仔普遍我们今天收到的消息都是正面的，都希望即跟机构一起去尽快完成到个课程。 嗯，喂我想问一问呢，这个会你们这个课程的时间表呢会不会影响到职工盟正式解散的日期？ 其实我哋都會同即係職工盟嗰、那個，因為一來本身即係尋日個記者招待會已經交代咗係十月三號會啟動嗰個解散程序啦，咁所以我哋都會同翻屬舞會嗰邊去溝通聯繫，希望都即係喺嗰個解散嗰個時間表上邊係即係睇一睇同我哋 即係互相配合翻嗰、那個， 希望就真係即係我哋成日始終都係為咗工人着想嘅，希望最終都係可以係服務到工人到最後一刻咁樣咯。 嗯，咁你哋培训中心的职员啊，同埋导师咧，又点样处理法呢？ 其实职员嗰度，我哋都已经开始紧讨论紧，其实已经讨论紧阶段嘅，就系一啲赔偿方案嘅。咁我哋都会都会遣散噶啦。咁导师嗰度都即系好多导师都帮我哋服务咗好多年，咁我哋都可能会有一啲嘅心意陪伴佢哋。咁但系呢度都未可以透露有啲乜嘢方案，因为都仲讨论紧咁样啦。 系，咁啲学生嗰啲学费嗰啲又有冇啲需要处理嘅？ 冇，大部分其实唔牵涉学费嘅，因为作培训局嘅课程系一个免费嘅课程嚟嘅。 OK， 咁另外就都睇翻啦。其实你哋职工盟嘅培训中心咧，其实系运作咗，我见报道系讲27年系嘛？ 系啊，系啊。 点样回顾翻成个培训中心嘅历史咧？ 其实寻日总监喺个记者招待会都好感触啦。咁其实都真系我哋由即系陪伴住香港成个转型啦，由当年嘅即系制造业转为服务业，咁当时就系职工盟培训中心成立嘅嗰个主要嘅原因啦。咁都咁多年都有差唔多接近即系差唔多接近300,000个学员，曾经喺我哋度接受过培训咯。咁所以即系大家都觉得好可惜嘅。咁因为我哋其实真系因为唔系因为经营不善而最后要结束啦。咁就感觉即系都我哋都过往嘅课程嘅管理啊、导师啊，同埋啲学员啊，其实都得到好多方面嘅肯定嘅。咁所以咁但系最终都即系。都是要多谢翻所有嘅导师同埋学员啦，咁大家喺好多方面都俾到我哋一啲支持，俾到我哋一啲嘅鼓励，咁所以职工盟培训中心咁有今日嘅成绩，都多谢大家。不过 我想问翻一个数字咧，即系譬如你哋每年申请 ERB 嗰个津贴啦，或者你哋开嘅课程，有冇估计过占嗰个成个市场，即系呢类咁嘅课程%几，同埋？攞到幾多錢到啊？ 其實我真係冇呢個數字啊，係啊，即係獲得嘅資助，我呢度真係唔方便透露。不過話佔成個市場幾多咧？呢個就可能要問翻局方方面就清楚啲咁樣咯。 係。 OK， 好啊，唔该晒李海啊，多谢你。 好，唔该晒，唔该晒，好，多谢你。 李海咧就系职工盟培训中心嘅副行政总监嚟噶，咁睇嚟戴希立啊都有都即系差不多1,000个学生咧，就因为咧职工盟启动解散程序咧，可能会影响佢哋即系接受紧嘅一啲培训课程，咁就嚟紧落嚟真系要睇下咧佢哋点样去商讨法啦。咁但系就真系睇翻咧，即系而家职工盟咧就系决定即系启动解散啦。咁点样睇？成件事咧，咁系咪都即正如佢哋嘅執委都所講，係咪即收到一啲嘅壓力啊？咁樣咁點樣睇？即呢個工會，即而家都講緊係即工盟啊，成立咗即差唔多30年嘅時間啦，即走到呢個地步啦，咁又應該點樣理解對於成個香港嘅工運嘅影響咧？ 嗱，我睇翻職工盟佢成立嘅目的咧，都多即係如果最早佢哋嗰個成立嘅使命咧，基本上就係工人運動嘅，其實就咁，但係隨住社會個演變咧，佢哋就會參與咗好多頭先講，即係一啲工人佢個終身學習，即係提供一個終身學習嘅一啲課程，咁呢方面嘅工作啦。咁照我所知咧，職工盟所提供嘅課程同埋佢攞到呢個 ERB 嘅資助咧，其實個比例唔低嘅，相當高嘅。其實呢方面，咁今次我只能夠希望就咁樣啦，因為佢哋都決定咗解散，因為呢個可能因為政治嘅問題，但呢個亦都影響咗好多，即係頭先講嘅學員，佢哋可唔可以完成個課程啊？同埋咧，佢哋係咪可以咧係獲得有關嘅資格啊？咁樣。咁所以我頭先最艱心嘅問題，除咗係佢哋點樣去善後之外咧，就係佢哋嗰個課程嘅結束同埋職工盟嗰個解散嘅日子咧，最好能夠有個配合。否則話咧咩，即係變咗職工盟解散仲早過啲課程嘅結束咧，就有啲麻煩。我覺得 嗱，我哋轉頭亦都揾其他嘅工會界嘅人士咧，同我哋講下今次職工盟嘅啟動解散會有咩影響啦。嗱，我哋電話187231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啊！ 大選舊政治醜聞亦再次困擾杜魯多嘅競選工程。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执政统一俄罗斯党话已经赢得国会三分二大多数，声称450个议席当中已经拎到合共315席。喺已经点算90%选票，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近50%，较上次跌大约5%。得票第二嘅共产党有大约20%，成绩好过上次。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选举是公开、有竞争和有诚信，这些对总统普京来讲至关重要。对于共产党的支持上升，反映选民对执政党不满，佩斯科夫认为证明选举存在竞争，他亦见到统一俄罗斯党是选民的首选。有观察组织就说，收到数以千计选举舞弊投诉，包括造票以及强迫投票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气酷热。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为新界部分地区带来超过20毫米雨量，打鼓岭的雨量更加是超过5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中秋节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风势渐转清劲。本周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龙翔道咧，较早前来回方向都有意外，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同埋星辉豪庭嘅意外事故都已经清场，咁但系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噶。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一段嘅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咁而后少少咧彩虹交汇处一带嘅交通都系非常挤塞。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嘅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牛头角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而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嘅龙尾就接近安秀道，而反方向龙翔道去观塘咧，较早前近蒲岗村道嘅意外事故都清理好，而家龙翔道去观塘近天马苑一段嘅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咁就较早前咧，龙翔道来回方向嘅意外事故都已经清晒场噶啦，咁但系一带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塞紧车嘅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另外在新界獅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较早前近隔田村都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一场，车龙一带消散，现在龙尾去到近狮隧收费广场。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过了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而反方向东九龙走廊去观塘，因为启瑞的九龙城出口比较车多，车龙一路 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咧，窝打老道嘅龙尾都去到近沙福道，而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车龙就排到落九龙面粉厂。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天富海湾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嘅，一带嘅交通咧挤塞嘅啦，车龙排到接近马料水交汇处。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天富海湾有意外，龙尾去到近马料水交汇处。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江乐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一段嘅交通非常繁忙，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咧，就系黄泥涌道都系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接近金钟道。咁而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喺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而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嘅龙尾就喺窝打老道。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丽景。而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咧，近葵兴村嘅车龙就排到近葵芳阁。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塞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反方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沙田马场嗰段都系比较车多。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北港一段嘅龙尾喺白沙湾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超信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解咁多动物都系四只脚，但系蜜蜂同乌蝇就有六只脚嘅？ 咁你觉唔觉咧？蜜蜂同乌蝇飞嗰阵好嘈啊？ 觉啊，咁又点啊？ 咁佢哋咪要生多对手出嚟，揞住自己对耳咯。 唔同生物嘅身体结构都有佢哋嘅用途。喺港台电视三十一生态生物环保自然节目，睇多啲自然，自然识多啲自然。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不怕沉气，最喜欢提醒屋企和身边的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啊。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行政长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民政事务局局长、 创新科技局局长、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 长、发展局局长、 商经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梁生。 早晨，局长。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多谢你意见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有个责任解话。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高福慧、李文，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腊。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職工盟咧決定係啟動解散嘅程序啊！咁啊，影響嘅咧，除咗係佢哋嘅一啲會員之外啦，亦都係講緊咧，就係佢哋有一個嘅職工盟培訓中心。咁而家咧係有大概係近1000名學員咧，仍然係上緊佢哋嘅一啲培訓課程噶。咁究竟可以點樣去處理呢啲嘅學員咧嚇，同埋呢啲嘅課程咧？咁佢哋係咪有其他嘅機構可以提供翻一啲課程幫佢哋銜接咧？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各位听众点样睇职工盟嘅事情呢？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咁啊，大希立啊，我哋都揾另一个嘅工会团体同我哋倾下啦。 好啊， 电话旁边有港九劳工社团联会主席林振声，林振声你好， 系林生， 系你好，你好。 嗱，职工盟嘅培训中心佢都即将要面临住停运啦。咁佢哋嘅学员，佢哋嘅课程， 会唔会有你哋嘅团体可以接受呢？ 我諗呢就因為職工盟其實都係一個比較具規模嘅一個係僱員再培訓局嘅培訓機構啦，咁本身佢亦都係搞好多嘅即係培訓課程，咁就各式各類嘅課程都有啦，咁我諗即係依家即係現在咧，最緊要我諗就係嗰啲即係學員嘅安排啦。其實呢度咧涉及都幾個範疇嘅。咁第一個咧就係有啲依家已經係上緊堂嘅學員，咁佢上緊堂，咁會唔會係真係解散嘅時候，咁斷開咗咧？即係我都。未上完个堂就已经即係成个課程我未完成就已经係解散咗冇咗嗰个服务呢。咁另外一种呢就係话已经係报咗名嘅，但佢未开班，咁我报咗名咁如果佢係解散，咁又有冇机构可以提供一啲相关嘅服务呢？咁另外呢就仲有一个呢，因为佢依家有啲雇员再培训嘅課程呢，佢係即係完係俾一啲失業嘅朋友讀嘅，咁完成咗呢啲課程呢，咁嗰個培訓機構呢亦都會介紹一啲工作，即係所謂有個幾個月嘅一個就業轉介嘅服務。咁我讀完課程啦，咁諗住呢有個機構都有啲可能社工啊同事啊會做啲就業轉介，但係佢完咗班之後呢就冇辦法，即係如果佢真係解散嘅話呢就冇辦法即係做一個就業跟進嘅服務。我諗即係主要係即係呢幾方面囉。咁當然其實依家坊間都好多嘅培訓機構嘅，咁有啲學員即係如果佢係未報名嘅，咁如果職工盟真係解散，咁冇咗呢個培訓機構，咁可能即係啲人又會選擇去其他機構啦。即係呢個可能問題都唔大。即係依家最主要呢就反而係一啲已經報咗名或者喺嗰度上緊堂嘅學員就可能會有啲影響。 嗯，不如都問返你哋勞聯先啦，你哋本身有冇提供一啲再培訓課程，你哋同埋頭先你講嘅一啲轉介職業嘅服務呢？咁其實嚟緊有冇空间去接收一啲即职工盟可能遗留落嚟嘅学员同埋课程嘅咧？ 我哋就有办呢啲课程嘅，即系包括一啲就业挂钩嘅课程，咁专系为一啲失业人士去报读。咁报读完咧，咁我哋都有同事即系有联络雇主网络啊，会转介佢哋去就业啊。咁再培训局亦都系。有一個要求啦，即係完成咗呢啲班咧，即係就業率咧要達到某一個指標咧，即係先至 OK 嘅咁所以我哋都有提供呢啲服務。咁當然即係承接到咧，其實呢個又未必係我哋，即係當然我哋都係會即係歡迎任何嘅學員去報名啦。但系依家講緊係受影響嗰啲學員真係喺嗰度讀緊或者報咗名，咁呢個咧就未必係個別嘅機構可以即係直接處理得到啊，可能都係要僱員再培訓局嗰度去提供一啲協調咯。即係因為我哋培訓機構只係負責前線去開呢啲課程啊，但係成個學額嘅分配啊或者統籌咧，其實都係僱員再培訓局嘅。咁就可能即係雇員再培訓局要做一啲嘅協調啊，即係先了解即係依家有幾多學員係喺即係職工盟嗰度係將會或者可能會有影響啊。咁透過佢哋再培訓局嘅機制啊，或者佢哋自己有啲學額分配嘅制度啊，咁再去處理咯。 啊，我咧就有個問題想請教下你， 係 因為咧嗱，即係會。我相信咧，頭先你講緊咧，即係依家啲工友咧，佢哋去參與呢個再培訓啦。其實咧就有三個原因嘅，一個頭先講你係失業，咁你依家就提供一啲培訓咧，等佢做埋呢個就業嘅轉介啦。呢個第一種原因啦。第二種原因咧，就因為可能依家即係啲工種啊，即係個社會變化得好快咧，就有好多工作轉型，咁所以啲人就要去進修。第三種咧就係、是。就算嗰種工種喺度咧，佢個技術啊、知識方面要提升，所以亦都有人要去再進修。其實即係簡單啲講咧，就喺一個終身學習嘅社會裏面咧， 就年青人又好，就業嘅工人又好咧，呢、這個即係再培訓咧，就其實係一個社會裏邊咧必須嘅嘢，特別對於一啲即係已經即係過往可能個學歷方面咧係或者技術方面比較差少少嘅咧，佢哋有呢方面。咁嗱，撇開即係職工盟今次即係佢解散嘅問題而引申咗一啲問題，咁佢就盡可能。他哋解散之前都盡可能去解決翻佢哋嘅問題。其實從勞聯嗰個角度，或者從你哋一啲工人嘅組織嗰度咧，依、這個終身學習，依、這個社會咧，你哋其實有冇一個藍圖咧，或者想法咧，係去增加依方面頭先講嘅失業、轉型或者提升依個培訓咧？ 嗯，系啊，呢、這个都讲得啱啊，因为即系个社会系千变万化啦。其实因为其实甚至系雇员再培训局都需要转变嘅，因为我记得其实92年雇员再培训局成立嘅时候咧，正正就系因为80年代嘅经济转型，香港咁因为当时好多工厂已经搬咗翻内地，其实80年代尾已经差唔多冇乜工厂，咁好多工人咧就失业，咁需要咧。去到90年代咧，已經轉型到去香港係基本上都係服務業為主啦。咁所以就需要當時好多人由即係個製造業要去到做一啲服務業嘅工作，咁需要一啲培訓。咁所以嗰時亦都係即係僱員再培訓局，其實都係呢個理念啦，去到因應嗰個經濟轉型，係提供多一啲嘅課程。咁所以其實都要即係順住呢個時勢啊，去到改變咯。咁你話依家有冇一啲新嘅工種嚇、啊，或者即係與時並進，係僱員再培訓局啊，或者培訓機構都係可以提供咧。咁譬如一啲資訊科技嘅課程啊，或者新依家興講環保啊，一啲環保科技啊，咁等等嘅呢啲課程咧，其實即係我諗都係需要再培訓局啊，或者培訓機構去諗咯。 嗯。都想問翻你咧，就對於即係職工盟決定啟動解散咧，有咩嘅評論咧？因為即係當然啦，過去一段時間咧，由唔同嘅工會都係代幫緊咧，就係唔同界別嘅啲工人咧去爭取佢哋嘅權益嘅。咁有職工盟啦，有工聯會啦，有你哋勞聯啦，咁各自都會有自己嘅一啲即係可能係發動過嘅一啲工業行動啊，或者係即係做過一啲嘅爭取權益嘅行動啊，咁而家好啦，冇咗職工盟啦，咁、啊、會點樣呢？會唔會話即係有一啲可能都認同職工盟嘅工友，咁可能就嚟緊冇乜人可以協助到呢？譬如你哋其他嘅勞聯啦、啊，其他嘅工會組織，會唔會可以介入去幫翻呢啲嘅工友呢？ 我諗香港即係依家都好多嘅工會啦，或者有啲。甚至有啲工會佢唔係喺一啲大嘅聯會裏面做屬會，佢係個別運作。咁我諗呢啲工會其實都係幫工友嘅。亦都我相信呢啲工會咧，其實都會即係如果有勞資個案啊，佢哋即係亦都會跟啦、啊。咁因為香港嗰個情況，其實大家做工會嘅都明白嘅，都係為咗勞工權益啊。其實嗰個理念都唔爭得太遠，亦都真係會主動去幫嗰啲工友跟嗰啲勞資糾紛啊。咁過往就可能即係真係最主要就大家即係唔同工會佢有即係唔同嘅政治立場啦、啊。咁但係我哋都其實不嬲都係希望就算政治立場唔同嘅，但係其實如果就住勞工事務啊，其實大家都係可以去溝通啦。 嗱，今次工盟咧，咁就都讲话系受到一啲人身安全嘅威胁咧，咁就决定要去系启动解散啦。咁佢哋都觉得咧，佢哋系俾一啲嘅即系亲中媒体嘅一啲针对啊，亲建制媒体嘅一啲针对啦。咁而咧，亦都系讲到话，佢哋认为咧吓，非建制嘅工会咧就系背负住原罪啦。咁当然呢啲系佢哋嘅一啲睇法同评论啦。咁但系即系譬如你以你所睇嗱，而家嗰个嘅社会环境啊，政治气氛的确系即系转变咗唔少啊。嚟紧咧要做工会，系咪都系即系只能够容许某一啲嘅界别嘅人士做工会？点样睇即系工运界嘅一啲组成咧？系咪都要去到呢啲？譬如系一啲非建制嘅工会都冇生存嘅空间咧？你觉得？ 我谂就其实。 又唔可以標籤咗，即係某一啲工會就一定唔可以存在嘅，因為即係雖然依家有咗即係國安法，但我諗即係國安法都係可能針對一啲小部分嘅人啦。但係即係我諗最主要，即係我哋都唔希望有咗國安法之後咧，即係有啲基本法保障嘅權利咧係會少咗嘅。即係例如基本法咧，其實係講明咗香港嘅工人係可以自由去組織工會啊，甚至有嗰、那個罷工權噶嘛，嚇咁呢個都係基本法寫咗嘅。咁我覺得即係其實只要你即係係集中喺勞工事務，咁我諗呢個即係都係香港人嘅權利，其實就亦都可以即係如果你要組織工會嘅，都可以去勞工處登記啊。咁我相信呢方面就唔會有太大影響嘅，即係只不過係我哋以前就亦都同職工盟啦，即係有啲勞工事務亦都係會溝通啦，好似標準工時啊、取消強積金對沖啊，即係只不過我哋可能喺過往，譬如有一啲政治罷工嘅議題上面，可能我哋就覺得都同佢哋嘅睇法未必一樣啦，即係因為罷工咧，其實佢就受嗰個職工會條例保障嘅，即係如果你係用勞資糾紛嘅一啲罷工咧，其實係可以豁免嗰個民事起訴嘅。但係如果係一個表達政治訴求啊，咁會唔會真係即係會連累咗啲工友咧？咁令到佢哋唔受呢個職工會條例保障咧，係會有風險咧。咁所以我哋都即係之前咧就主要就住呢個議題係有唔同嘅睇法咯。 好啊，唔該曬林振聲啊，時間關係同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嚇。林振聲咧就係勞聯嘅主席嚟噶。咁我哋呢個時候都傾呢個話題嚟到呢度啦。轉頭咧會同大家傾一傾咧關於外佣嘅檢疫中心嘅安排啊，因為早前咧就政府就預留咗竹篙灣嘅檢疫中心咧就係去到俾一啲外佣咧嚟香港可以检疫啦，咁但系咧就因为见到咧都大家要花好多嘅气力咧去到争嗰啲嘅检疫位嘅名额啊，咁所以政府咧都决定咧系暂停咗嗰个预约嘅情况，去检视一下个情况咧再作出决定。大家点睇咧？咁啊，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辽西战场陷入混乱，解放军三营的部分战士壮烈牺牲。 虽然东北局势已定，但是越是在最后关头，越不能够掉以轻心。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为你带来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与 CEO 对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中国移动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兼行政总裁李凡峰。 如果你要有争做第一的质素，你每个细节都要留意。 与 CEO 对话，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随后的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25分啦，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戴希立喺度啊，咁戴希立啊，要讲讲关于外佣嘅检疫安排啦。咁其实今日开始咧，竹篙湾嘅检疫中心咧就会有两期啊，合共系800个单位，就俾一啲咧就系外佣咧可以嚟香港做检疫嘅用途噶。咁其实咧早前已经开始咧就接受呢个嘅系统预订啦。咁啊14号开始吓，9月14号咧，其实已经开始咗咧就系雇主同埋一啲嘅中介公司咧可以喺劳工处嘅外佣专题网站嘅预约系统咧嗰度去到申请订房。不过咧就系每日嗰个嘅预订嘅名额咧就系得50个啫， 打崩头。 系啦，而且就每朝早咧就9点钟开始咧就接受预约， 要斗快。 咁所以咧就其实相信呢几日咧都有唔少嘅一啲雇主啊、中介公司啊，都希望咧就系争到呢啲嘅外佣检疫中心嘅位置咧。咁但系咧就未必个个成功。 咁啊，見到咧就都唔少人咧都有好辛苦啦，搶名啊，搶得好辛苦啦。咁啊，勞福局局長羅志光咧都喺電台節目都提過啦。咁其實都知道咧，大家要咁樣搶名額法咧，個壓力都好大嚇。跟住話其實而家有幾千個外佣咧等緊嚟香港噶嘛。咁但係每日得50個名額，即係咁。咁咧，佢都覺得咧係一個折磨啦嚇。咁亦都佢話咧，如果佢啊係真係，如果佢一個申請人，佢要咁樣同人搶名額法咧，佢話佢自己都會發噩夢啊嚇。但係嗱，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咧？ 我好多朋友都發緊噩夢喎，而家 係咪啊？ 係啊，咁但係呢個問題我就唔知道係唔係可以有一啲嗱，譬如如果即係政府嘅提出啦，點解要每日得50個咧？好多種原因啦，佢就話因為咧太多嚟咧，第一嗰、那個中心就好快爆滿就頂唔順啦。第二個問題咧就太多嚟咧，就嗰啲飛機咧都好多時咧就發覺載咗啲人入嚟咧，就唔知點解咧佢係突即係話驗好曬，但係出事嘅。咁結果咧就要嗰啲飛機要停飛。即係咁樣，仲 熔斷機制 啦，弄巧反拙咁樣。 都明白咧，即係政府可能係透過呢個每日50個名額嚟到控制嚟港外佣嘅人數噶。咁但係俾人哋去到預約登記呢啲檢疫中心名額嘅時候，有冇一個方法可以讓大家唔使即係搶得咁辛苦，好似即係搶呢個演唱會飛咁咧咁？咁啊，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講下大家有啲咩嘅經歷同埋睇法啦。咁啊，電話旁邊請嚟一位中介公司嘅代表啦，有香港僱傭代理協會嘅主席張傑文啊。張傑文你好， 你好。 你又有冇發噩夢啊？ 冇嘅。 你哋中介去到預約嘅情況係點咧？ 你讲初嘅时间咧，就因为佢系即系好似酒店方式去预约啦。咁开放嘅时间就任你订，譬如佢放一个月嘅房间俾你，你订当日嘅，如果冇咪前后咯，有得拣噶嘛，系咪？咁啊冇问题嘅。咁唔知点解之后第二日就改咗一个另外一个制度，就限咧日一日，譬如9月17号就订10月20号个位。18号就订21号位，咁就麻烦啦。即系每日限你50个位，亦都要限时限日嚟，即系时间嚟订。咁就问题就系话，因为逗留喺海外嘅佣工咧，有冇6000-7000人咁多？咁多人去抢50个位，一定系有问题噶啦。我早已预咗，最多5分钟就冇晒啦。果然咧就仲快过我谂嘅3分钟就完晒。 系 ，OK。张建文啊，由于我哋就要听一节嘅7:30新闻啦，俾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多阵下。 OK， 好。 我哋电话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港队在全运会剑击项目男子花剑团体赛铜牌战以45-36击败江苏，夺得季军。港队今场派出蔡俊彦、杨子嘉和张小麟，在奥运花剑个人赛金牌得主张家朗因伤未能上阵情况下，仍然发挥水准，一直保持优势去到最后，为香港夺得今届全运第5面奖牌，亦都是连续两届在男子花剑团体赛取得奖牌。张小麟在赛后说已经尽力，取得铜牌能够有交代。他接受本台访问时说，今届赛事一波多折，张家朗因伤缺阵亦令他们欠缺休息，他和队友全心打好赛事，最终取得奖牌，认为对自己和团队都是很大鼓励。政制及内地事务局表示，选举委员会选举的安排整体上能够符合公平、公正、诚实和安全原则，电子选民登记册系统和特别排队安排等优化措施亦能够顺利推出，但在一些环节上安排仍然有欠妥善，例如派发选票的柜台数目以及点票安排等，以致令部分选民在繁忙时段轮候投票时间过长，点票时间亦超出公众合理预期。 发言人指出，当局会同选管会以及选举事务处严肃跟进，积极同认真总结今次经验，并加以改善，以确保稍后的立法会选举以及行政长官选举得以顺利举行。一方面提高选举效率、准确度以及安全性，同时亦致力为选民提供最大便利。警方国家安全处人员以国安法当中串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捕组织研学思政三名骨干成员，包括召集人以及常务秘书，年龄介乎18至20岁，分别是大专生和中学生。警方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表示，研学思政过去不断在社交平台和摆设街站发放大量煽动仇恨政府和煽动颠覆政权的信息，近日更加变本加厉，向相同信念的在囚人士提供物资，招揽追随者，意图继续危害国家安全。他又说，警方在今早的拘捕行动当中搜查组织地址和仓库，检获大批街站物品、刊物、传单、电脑和电话，亦有送往惩教处所的认可物品。政府宣布星期五举行第二场区议员宣誓仪式，包括油尖旺、深水埗、九龙城、黄大仙和观塘区议会的区议员。政府表示，区议员宣誓仪式将于北角社区会堂举行，由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监誓，已经向所有九龙区在任区议员发出邀请函。政府将在宣誓仪式之后发布宣誓有效的区议员名单。至于令监誓人对其宣誓有效性存疑的区议员，监誓人会按相关法例跟进。当局重申，宣誓人若果作出虚假宣誓或在宣誓之后从事违反誓言的行为，必须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若果有违法行为，会将个案转介至相关执法机构。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中秋节翌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风势渐转清劲，本周后期云量增多，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有两宗嘅，一宗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在虎山道泳池对开第二线咧，差不多未到上桥位有意外噶，龙尾排到去钻石山星河名居。龙翔道去观塘，在虎山道泳池附近对开第二线有意外啊，塞到去星河名居。另一宗意外咧，就是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嘅，去上水方向天富海湾段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啊。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天富海湾段因为有意外，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的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现在没那么塞车，是尖沙咀线仍然是繁忙的，龙尾去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 Megabox， 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港岛呢就而家中环的干诺道中一带多车啦，干诺道中西行线去西营盘近住林士街一带多车嘅，龙尾排到去呢个下角道近住军器厂街嘅，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一带多车，慢车嘅龙尾去到下角道近住军器厂街。九龙区其他嘅路面交通情况，而家呈祥道西行线咁啊转去呢个货柜码头南路嘅支路咧都多车噶，龙尾去到大埔道。观塘嗰边咧就观塘道近住牛头角段啦，来往方向都系多车啊。新界就仲有呢个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而家仲系交通繁忙噶。去上水粉岭方向嘅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同埋美田路。 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街节宽聚，切勿忘形，要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饮咗酒唔好揸车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过中秋，梗系要有诗意啦。 云舞屏风烛影深， 长河渐落晓星沉。 嫦娥应灰偷灵药， 碧海青天夜夜深。 好诗好诗， 吟完诗，我哋又可以观下天象啊！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一齐网罗文化通识，晚晚广东广西。香港电台第一台，祝你中秋节人月两团圆。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香港电台粤照中秋湾区情， 中秋节特备节目《湾区共鸣月》，家国人梦圆， 由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带你认识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过节传统， 包括月饼和花灯制作，以及独特的狮子艺术。节目内容丰富，陪大家一起追月。 记得留意9月22号晚上7点35分，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大希立。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竹篙灣檢疫中心咧，就今日開始開放俾咧外佣入嚟做檢疫啦。咁但係咧，就因為過往嘅幾日啦嚇，咁都講緊咧，每日只係開放緊50個名額咧，就俾大家預約啊。咁所以都出現一個爭崩頭啊，去搶呢個嘅檢疫名額嘅情況。咁政府咧就而家話要暫停預約，睇下咧就個檢疫中心啟用之後點樣檢視下個流程，再作決定啊。咁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一位中介代表，咁就係香港僱傭代理協會主席張傑文傾緊啊。請翻下張傑文出嚟先，你好。 啊，你好。 我睇翻報道咧，就係話呢幾日咧，唔少嘅中介公司都係安排唔少嘅同事職員咧，就朝早去到爭呢個入去勞工處嘅網站度預約呢個檢疫名額啊！究竟情況係點啊？ 係啦，因為頭先都講過啦，因為當勞工處改咗個制度咧，就係即係每日只限50個，而且係時間咧就係9点開始嘅。咁你諗下，6000-7000個人去搶50個位。咁所以每一間公司都會搵一啲人去，唔係8点就開始坐喺個電腦度就開始去搶位嘅。 而你間公司為例呢，點樣搶法呢？ 我哋前線有25人，咁我哋一個都搶唔到。 哦， 反為第一次呢，我哋就有機會搶到7位。 係。 然後最新個方法呢，就係根本係似乎係冇可能搶到嘅。因為頭先我講7000人去搶50個位，你點樣組都冇用。因为佢一到咁上下，或者系塞住嘅，大家塞住嘅就入唔到啦。再入翻之后就全部 block 晒啦。 我想问，佢个网络咧会唔会因为多人登入而即系出现一啲个即系网络挤塞嘅情况？ 咁我就唔知道，有可能嘅应该，因为同日同一个时间咁多人去抢嘛， 系 依、有可能嘅，因为第一次已经觉得系难噶啦。咁第二次梗係希望以為快啲啦，咁原來仲差，比第一次仲更差啲。 嗱，你哋公司就20多位職員都搶唔到檢疫嘅名額啦，咁 冇錯。 其他中介咧，你聽唔聽到搶到位？ 嗱，我哋其實有幾個即係WhatsApp 有幾個團體喺度嘅，都係全部有牌嘅公司，差唔多有2-300间喺度。 咁我就聽到有啲比較活躍啲喺度四五十人喺度講啦嚇，我都未聽到一個話搶到位 嘅。咁、哦、咩人搶到咧？ 喂，咁即係搶到嗰啲係邊點？你用咩方法搶到咧？嗰啲人？ 你唔出奇嘅，或者有一兩有啲人 即係撞手神， 一兩個嘅又唔出聲咁樣，唔出奇啦。咁你五十個嘅，有啲仲唔係我哋啲行業自己搶啊嘛？有啲係嗰啲僱主自己都會搶啊嘛。 係嘅，係嘅。 啊，唔係淨係我哋噶嘛。咁所以如果講，即係做呢個外佣嘅生意嘅公司持牌嘅有成1500多間， 嗱、啊，即係你就唔贊成咧，就每日9點突然間話 on your mark 咁樣開槍就一齊搶，搶十個咧就搶唔到嘅，你出即係25人都搶唔到啦，即係咁樣你頭先嘅建議啦。佢哋反為咧之前冇呢個9點一齊起步咧，呢、這個做法咧、就反為你執到喎。咁你其實你嘅建議係咪話咧？就由得佢各施各法會好啲咧？ 唔係，我個建議就好簡單嘅啫，好似酒店咁做法嘅啫嘛。 係 酒店，你譬如有房間有800間房，咁你咪開放。譬如我要你去，你要邊日咪俾邊日你咯。你訂到下個月都得㗎，再放多兩個月都得㗎。但係通常啲僱主唔會係即係諗住啲工人兩個月後先嚟㗎嘛，係咪先？即係由佢任佢揀邊一日，譬如你揀。一号呢日唔得嘅咪揀二号囉，二号唔得咪三号囉。咁起码嚟讲佢有机会揀到，就算揀唔到都好，你话俾人听当日冇房啦。咁我都有个交代同个顾客㗎嘛。係咪？但而家你咁嘅做法，你譬如个客人话你今日放20号，我好第20号。20号冇啊，你同我订21号。21号啊，第22号。咁咪成日都唔得行同佢订。一个客已经搞到你咁大件事啦。係咪？如果你酒店好简单咋嘛，你就咁开放嘅，你订酒店问佢冇，你就话冇，冇咪话客人听冇咯。咁你咪睇下边度有咯。咁你就酒店入边，即系譬如中高湾啲同事又唔需要头痛，自由开放，你中意订边日就边日，满咗就系话满咗啦。即系用翻酒店嘅方式就得噶啦，唔需要谂啲乜嘢嘅。我相信政府都系咁谂啊，将来都会系用翻呢个方法咯。 哦，即系你即系就依家其实有冇正式建议政府用呢个方法去？就唔係， 其實個自己都比較得到啦。第一日同第二日點解第一日冇人嘈啫？係咪啊？因為第一日好似酒店方式去做啊嘛，即係酒店有咩人嘈嘅冇嘅，你冇房咪冇房咯，係咪啊？你放出嚟，譬如我間酒店有800間房，而家放出嚟訂嘅旺季滿曬，唔出奇啊，滿曬我哋唔緊要嘅，揾第二日咯，即係可以自由選擇啊嘛。嗯， 即是希望一次过开放晒所有日子俾。 应该是咁做㗎。你是一单酒店嚟㗎嘛，当酒店方式嚟㗎嘛。你是订房㗎嘛。使乜冇需要規定佢50日喺边日，唔需要規定㗎。 嗯。 係咪？我諗佢嘅諗法就係点呢，就諗住好啦，我要每日放50间，就唔係好咁就控制啲人流嘅。其实你就算开放晒都係可以控制人流㗎。你入面控制㗎嘛。譬如可以你打一打电话嚟，我自己你入面控制。我只是那天放50间房，21号放50间，20号放50间，那就一样得的，没分别的。不需要人家9点去限时限定去抢这个房的嘛，无需的。 嗯。 你 anytime 都可以订房的嘛，啱唔啱先？你满就咪话俾人听满咯。 不是，我其实都唔系，嗱，我都仲唔系好明白，唔系唔明白你嗰个解释啊。 系。 我就唔明白，如果你哋咁嘅谂法，点解政府唔接受到呢个意见呢？你估佢将来就听日都可能会改变噶啦？你估计系咪咁啊？ 唔系，我觉得佢一定系跟翻酒店嘅方法就得噶啦。 我知点解佢唔会一早就谂到呢样嘢咧？ 我谂佢或者谂咗另外一边咧，就系话，咦，我控制50个，咁啊好啲。一到时第二个时间就控制50个好啲，或者个谂嘅，因为佢系唔系做酒店噶嘛，系咪？咁你大家佢又唔知噶嘛，佢又冇跟酒店个方法去做噶嘛，佢只系或者个嗰啲，因为政府佢系佢揾一边外判做噶啦，我唔知道系咪啊，咁佢哋嘅做系咪咁专业咧，我就唔知啦。咁其实系好简单，就系跟酒店方法做，就咩事都冇啦。 嗱，而家政府就话暂停住预约先啦，咁啊睇下咧嗰个流程可以点样检视，同埋咧就睇下个中心运作啦，咁啊有咩嘅个情况系点，先至再作决定啦。咁但系呢段时间有冇同业界作出咨询咧？问下你哋意见。 系冇嘅，我相信佢都系等一两日就开放翻 我相信開放翻都係酒店方式去做咁樣訂噶啦。因為如果唔係咧，就有啲問題嘅。因為而家你兩日訂咗個房間咧，咁啱線咧就係、是、好似今日嚟嗰啲啲傭工咧，係由菲律賓嚟比較多啦。其中有一個航空公司就Cebu Pacific， 即係太平洋航空，突然間咧佢就將個制度改咗，即係登機之前咧就要加埋呢、這個即係抗體抗原測試啊，多咗一樣嘢，即係香港政府冇要求嘅，佢又特別加多一樣嘢，所以變咗咧有部分嘅傭工係嚟唔到啊，上唔到機嘅。咁問題就嚟咗啦，我哋其中都有兩個傭工都係咁樣，佢嚟唔到嘅話咧，想改期佢又改唔到喎。我打電，我哋啲客人直接打落去，打電話打嚟打入去，就算問到揾到官員都好啦，都係佢冇辦法改嘅，因為航空公司你係嗰日又嗰日上機先有效嘅。好啦，咁如果今日上唔到機，聽日上嘅佢係唔得嘅喎，個房間有20日空咗喺度啦，咁又點咧？呢、這個就係問題啦。咁佢想打電話改，咁你而家政府又話停咗冇得改喎。咁佢唔知要訂幾多號先可以俾呢個傭工嚟啦。班機又要機票又要改啦。呢、這個就變成而家問題喺呢度囉。 嗯。 係呀，咁有唔少人係咁嘅情況。 係。咁但係講返本身呢，即係而家就算你話係用酒店方法訂都好啦，咁而家都係講緊每日50個外佣嚟香港檢疫啦。咁咁對於個供應嚟講，其實係點樣呢？係咪好唔夠呢？都仲係。 系啦，你讲酒店供应咧就好简单嘅啫，因为政府都有讲啦。而家我哋疫情期间咧，每日嚟嘅佣工，即系每日做生意嘅佣工啦，即系嚟嘅佣工咧就系70个到平均。咁应该要需要个房，因为一个佣工要住21天啊嘛，应该要个房间咧就系1470间咁先足够嘅。咁而家政府开放800间房间。加埋私立大約係80%到啦，350间當佢啦，咁即係意思係1150间到，咁相差房間有冇都要爭咗300间嘅，係唔足夠嘅。即係現時嘅以現在咁嘅，即係每日嘅業務或者係行業嘅做生意嘅業務咧，個房間都未足夠，何況而家6000-7000人等緊，嗰啲人咧而家係冇時間嚟嘅。 嗯，好啊，咁啊，同时间关系咧，都同阿张建文倾到呢度先啦，多谢你。咁啊，张建文咧就系香港雇佣代理协会嘅主席嚟噶，咁我哋都呢个时候都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讲讲咧系关于医护人手嘅话题。 诶，我想约你，我想约你一齐迎月、赏月同埋追月。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记住了噃。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到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维记喺呢度同你讲声中秋节快乐。 月亮代表我的心。 支持香港运动员喺全运会再创佳绩，民政事务局体育专员杨德强。 我哋係好鍾意睇個運動嘅，咁無論我喺咩地方啊，或者作為一個球迷又好，作為一個運動愛好者好，我一定會全力支持香港體育發展嘅。 港台體壇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点，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同步直播， 同你緊貼全運會最新消息，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最后一节嘅自由风，自由风继续有陆宇光同埋戴希立喺度。戴希立啊，呢个节咧就同大家倾倾关于医护人手嘅话题啦。咁啊，近年都成日都听到咧，就系公立医院嘅医护人手不足啦。近期亦都有啲，譬如系离职嘅情况啦，有啲人系移民啦咁样。咁而家虽然话港府咧就谂住修例啦，咁就引入一啲嘅非本地培训医生，咁但系仍然未知道咧，究竟即吸引到几多非本地培训医生咧嚟到香港啊？咁而家咧，就是医管局都谂紧一些方法去到咧系留住啲人手。咁早前咧就系医管局嘅主席范鸿龄啦，咁都讲到话咧系面对住呢个嘅医护人手不足嘅问题咧， 希望咧就系医管局喺度提出吓医护嘅退休年龄由60岁延长至到65岁，并且咧就为护士咧就增加晋升阶梯啊！呢个咧就系佢早前咧就接受报章访问嘅时候咧就系透露噶。咁而医管局咧今个礼拜咧亦都会召开大会啦，去到讨论呢啲嘅措施啊。咁有啲嘅消息就话咧，医管局就建议会加开一啲新嘅职级，就叫做副顾问护士啊吓，就希望为一啲资深嘅护士咧去到提供一啲嘅晋升阶梯，去挽留一啲中层嘅护士。但希南呢个系咪都知正即系应该系正确嘅方向定系点咧？ 喂，我谂医护人员嘅问题咧，就长期咧就祸不单行嘅。即系点解咧？一个就根本就又唔足够，第二咧就有流失啦。依家，咁要解决呢个问题咧，就一定要双管齐下，两条腿走路啦。咁啊，向外引入。就喺個質素保證嘅情況下邊，係一個方法。但係最緊要都喺內部裏面解決問題。咁內部你頭先講咧，就有三個方法嘅。一個咧就係增加供應，咁就喺嗰個學位嘅增加啦。第二個咧就退休年齡嘅延長啦。第三咧就增加呢個升級，就增加誘因，等佢唔會流失， 吸引佢哋留低。 係啦，咁我覺得呢個係正路嘅。不過咧，即係依家做呢樣嘢，我覺得都唔係遲嘅，因為我諗呢個問題將會都一段時間長期存在住問題嘅。 O K， 嗱，我哋電話18723111啊，咁啊，大家都可以打電話嚟傾下啦。而電話旁邊咧就請嚟護士協會嘅秘書長何鴻坤，何鴻坤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不如首先同你傾下關於即係增加呢個晉升階梯嘅問題啦。咁頭先就提过话，即系有啲嘅消息啦，就话医管局谂住设立一个新嘅职位，叫做副顾问护士啊。咁可唔可以讲下，其实护士呢个职系，即系护士个护啦吓，老师个师啊，护士咧呢个职系系做咩嘅咧？咁而如果设呢、這个而家个职即系晋升阶梯系点？设立呢个副顾问护士有几大帮助咧？ 系咁啊，多谢主持人。系啦，咁有关即系副顾问护士呢个职位咧，其实就喺医管局今年嘅4月13日已经开始就call 咗唔同嘅护士嘅代表啦，职级嘅人咧就都倾过设立呢个副顾问护士呢个职级嘅。咁基本上咧就讲解翻副顾问护士，其实咧喺护士嘅职级里面咧都有一条梯队咧，就叫顾问护士，咁都行咗相当嘅一段嘅时间啦，咁样吓。咁但系随住个服务一路膨胀啊，咁个工作量都好多啊。咁譬如有啲中层嘅护士个发展咧，基本上系行即系两边嘅，咁一边就主力系临床啦。咁另一邊咧就係、是、做一啲行政嘅工作嘅，咁臨床就係、是、顧問護師負責啦。咁就如果係病房同埋部門嘅運作咧，就由病房經理嗰邊去執行嘅，咁啊推行即係、醫管局裏面一啲政策啊、行政啊咁上下嘅服務。咁但係經過咁多年之後咧，都發覺依中層嘅同事咧嘅晉升裏面嘅梯隊咧，都發覺都唔係太過理想，一啲位置亦都唔係編排得咁好啊。咁所以喺今年嘅4月13日咧，就開始試行一個所謂嘅叫副顧問護師呢個職級。咁呢個職級咧，就其實最主要咧，都係由係即係依家我哋喺護理職系裏面一個資深護師同埋一個顧問護師之間一邊一個橋梁嚟嘅，咁等顧問護即係等本身嘅資深護師咧，即係都有兩個梯隊可以互相去交替啊，可以揀做臨床啊，或者嚟冚住係做行政嘅工作嘅咁樣嚇。咁但係因為呢一個都係比較新嘅職系啦，咁我哋都覺得都可以經過諮詢之後咧，都覺得可以係做一個即係先導嘅計劃，希望幫到個服務。咁但係至於你話會個成效會點咧？咁其實大家都未曾知，不過我哋相信都係其中即係一個方向咧，去改善個護理嗰、那個服務啦，同埋希望挽留一啲中層嘅有經驗嘅護士啊咁。咁因為都係一個即係設計都幾先導嘅計劃咧，咁你都希望係喺即係醫管局總部做一個統籌，咁做一個先導計劃啊咁。 咁同埋咧都係希望咧就填補翻一啲足夠嘅位置啦。而呢個副顧問護師，我哋即係英文叫 ANC 咧，即係幫多一啲顧問護師依家嘅工作，因為好多顧問護師即係同我哋講啦，哇，都依家實在太辛苦。苦啊，咁都希望即係多對手幫下手啊，咁亦都希望直至咧其中一個咧就挽留一個人手啊，咁希望個服務有一啲改善啊，咁樣咯。 啊，頭先我講咧，就即係依家就諗下點樣增加供應啦，改善嗰個晉升嘅階梯啦，亦都咧係使到嗰個工作量咧就會。分層咧，有人去分擔啦，咁樣。 係冇錯。 但我想問一下你哋喺你哋護士當中啦，或者你聽到優醫生當中咧，再往前諗多啲咁多，成個晉升嘅階梯有冇一個大嘅檢討係會諗住做嘅？因為即係見步行步就有個先導計劃，定係做咗依步先啊？睇下 嗱，係啦，我哋正正係會覺得呢一個咧都唔能夠去。評估究竟個成效係點？因為其實喺醫療體制，譬如主要我哋講翻喺護士裏面個職級咧，我哋都比較即係個醫療體制人又比較多啲啦，職系亦都多啲嘅。咁由好基層嘅登記護士啊，跟住去到註冊護士啊、專科護士啊，跟住顧問護士啊咁都有唔同嘅梯階裏面嘅。咁大家負責嘅嘢亦都係唔同啦。咁喺醫管局裏面，其實即係都係有一啲嘅人所謂嘅人手比例啦。咁耐之下，即係喺咁多年裏面，其實有幾年係有啲改善嘅。咁但係隨住個服務話個需求咧，咁或者有啲同事離開咗咧，變咗就唔係太過理想啦。即係基本上我哋覺得，除咗話增加個顧問護師。嘅職級係其中一個方法之外咧，其實以往我哋都同醫管局裏面咧提出一啲即係比較實在與護士服務裏面改善咧，增加咧去希望個服務咧起碼維持到預先，咁就希望個服務可以提供啦，包括即係譬如係人手個規劃啦，咁同埋有啲薪金。嘅調整啦，譬如喺以前我哋都有所謂叫做 omicron 嘅，即係跳薪點嘅。咁隨住醫管成立咗之後咧，有啲跳薪點咧就冇咗啦。咁就包括係普通科啦，甚至無喺登記護士裏面咧，都係被有啲起薪點咧係減咗嘅。咁有啲同事咧，我哋依家都好多護士係讀登記護士啦，或者普通科護士。咁都有啲意見咧，就話啊，佢哋都希望有翻呢啲嘅薪級嘅確認翻啦。咁同時咧， okay. 其實我哋喺個護士裏面咧，即係登記護士咧，都係有啲晉升嘅梯階啦，可以變做註冊護士啦。咁、mm-hmm. 但係個比例咧，都係。有待改善嘅。 嗱，仲有半分鐘時間咧，想問埋咧，如果將個退休年齡由60歲延長至65歲，你有咩反應啊？ 嗱，其實我哋都聽緊，我主要覺得咧就會睇翻個服務嘅需求啦。咁主要都係如果係做翻個臨床服務嘅咧，咁都可以即係一次啦。不過我哋據我哋所知咧，暫時啲同事咧都未曾有一啲具體或者係諮詢嘅工作做緊，咁其實都好希望醫管局咧盡快即係俾多一啲資料啲同事咧，等佢多一啲考慮啊，咁樣係。 OK， 好啊，多謝曬何鴻坤啊，何鴻坤咧就係護士協會嘅秘書長嚟噶，咁我哋都向醫管局查詢過啦，佢哋就話預料咧就星期四嘅大會之後咧就會有回應噶啦，歡迎咧就係我哋到時再留意啦